規定酒吧停業14日。一名36歲無牌酒吧嘅負責人今日喺粉嶺裁判法院正因財困而違反規例同無牌賣酒等三項嘅罪名，判監2個月，係法律實施以嚟判監最重嘅案例。至於案中嘅兩名酒吧職員，亦因無牌賣酒判囚2星期，緩刑1年。三人求情時表示，希望法官給予機會。處理主任裁判官質疑，酒吧負責人得知條例實施，仍然選擇違法，但被告未能回應，於是判處即時入獄2個月。涉案嘅啤酒同骰盅全數被充公。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同东部沿岸带嚟多云有雨嘅天气。预料该冷锋会听日早上横过珠江口一带。预测系渐转多云，听日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听日早上最高大约26度，显著下降至听晚最低大约2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嘅2-3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3点，跌536点，总成交金额1,1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0.6，跌8元；中国生物制药10.94，跌9.4；阿里巴巴204.2，跌6；中国平安77.75，跌1.5；盈富基金24元，跌6毫；FIE南方恒指7.91，升3.7；F 三星原油期3.32，跌5.5；友邦保险70.15，跌2元；中芯国际14.82，跌7.6；小米集团10.04，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1，瑞士法郎7.994，澳元4.883，加元5.453，新西兰元4.638，欧元8.4042，每百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280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5,6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3美元，卖出1,69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啊，在理工大学对开的慢线咧有意外嘅，咁啊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慢线有意外，一带多车。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而家嗰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讲翻红磡海底隧道，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至理工段就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香港仔大道吓，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嗰度咧有啲临时工程嘅，南行去海旁方向嘅快线有封路措施。现时咧香港仔水塘道下行就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啦。香港仔水塘道同香港仔大道交界有临时工程，快线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去平石村方向喺彩云商场对开咧，而家只有慢线可以行车。咁啊，现时落去平石方向就都系比较多车，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仲要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6:46，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5:58。依照法例规定，

在想想就是限聚令原先就去到4月24号的。咁今日呢政府就宣布会延长多14日。即是14日又14日。咁而家限聚令呢係将会延长到5月7号嘅。咁之前嘅所有嘅限聚措施呢基本上都係延续嘅。除咗一样咁就係呢有关食肆嘅限制啦，入座率唔可以超过原来一半嘅呢个限制呢係取消。咁但係其他有关食肆嘅限制呢係继续嘅，包括呢唔可以多过四个人同坐一台啦，台之间就唔可以即系近过1.5米嘅距离啦，又或者咧你系要喺台同台之间有隔板啦，咁呢啲其他嘅要求咧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就系一切嘅限聚令咧，基本上同过去十几日系一样嘅，而改变就只系一样嘅啫，就系取消有关食肆入座率唔可以过半嘅限制。咁政府嘅解释咧就系话而家咧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咁所以咧系要继续维持住限聚令咧系最少多14日嘅。咁大家点睇啦？因为咧见到其他嘅国家地区啦。譬如就算美國嘅某啲州份啦，歐洲嘅某啲國家啦，都開始放寬翻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哋之前咧嗰個封城嘅措施咧，就比香港嚴格得多啦，甚至冇理由、冇特別理由嘅話唔可以出街啦。咁呢啲措施咧喺部分嘅一啲國家或者州份咧係放寬緊。咁特區政府咧就話，因為其實香港咧都冇算做封城啦，咁所以咧而家嘅措施咧都係要維持嘅。咁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關心嘅就係、是、維持到幾時咧？嗱，咁政府嘅講法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話咧，就幾時放鬆、幾時收緊咧，視乎好多因素，咁包括世界嘅疫情啦，有冇輸入嘅個案或者本地個案啦，香港有冇能力做更多嘅檢測同埋隔離啦，醫療系統嘅承載能力啦，等等等等嘅。咁嗱，根據政府嘅講法咧，最少而家嘅一切嘅限聚令咧，除咗食肆入座率唔可以超過一半之外咧，係會再多14日，是最少去到5月7号的。咁对于好多行业的影响当然就会继续。有些行业会期望呢应该这两日可以放宽了啩，咁他们都会失望的。咁而好多之前的不可以营业的包括的各种的卡拉 OK 啦、美容院啦、麻雀馆啦、健身中心啦、游乐场所等等呢是要继续停业的。好啦，各位有咩意见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21号朝早九点半。 对于特区政府上个礼拜六发出有关呢件事嘅新闻公布呢，引起了混乱，特区政府是表示歉意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政府日前三度解释中联办在基本法22条下的定位而引起的混乱致歉，并重申中联办和港澳办有权监督基本法实行的情况。 港澳办和中联办是代表中央在香港的机构，是获得中央授权来对处理香港的事务的机构，当然是有权有责去监督基本法的落实。 11点半，政府明天开始安排需要通宵等候新型肺炎检测结果的机场抵港人士去到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暂时留宿。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有关安排不会对社区带来风险。 有关人士在离开这个亚博临时样本采集中心的时候，第一他们是没有病征的，而且咧係確認檢測結果為陰性之前咧，所有嘅抵港人士咧都會係被安排乘坐專車往嗰個酒店嘅。嗰、那個酒店咧唔係一個檢疫中心嚇，我強調佢係一個等候檢測結果中心。 中午12点半，政府今日宣布為應對疫情嘅食肆規例、表列處所停業以及限聚令等等法例，將於4月24号延長14日。同時亦撤銷要求餐飲處所顧客不得超過通常座位數目一半的限制。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表示不滿： 我是很失望，我其實對現在香港的官員究竟有沒有人是懂經濟的呢？甚至經濟這兩個字是否在他們的字典裏面呢？當然局長就在食肆那裡就放寬，沒有說要限制一半人數， 但是很老實說，當你仍然都是要用 1.5 米去分隔，每張桌仍然都是坐四個人，我們的食肆其實呢是不是容易可以去做到的。 下午四點半，本港今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有外遊記錄，患者分別從英國和美國返港。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限聚令啦，十四日又再十四日，咁應該限聚到幾時呢？大家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而電話裏面呢就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㗎。黃家和。 係。你好。 你好。有關即係食肆嘅限聚令呢，其中一樣嘢就係食肆入座率就唔可以超過一半嘅限制，就取消咗啦。有冇意義呢？ 其實個意義就不大嘅，咁即係當然咧，又唔能夠話完全否定佢呢個措施撤銷。咁但係咧，就對一啲細嘅食肆嚟講咧，可能嗰、那個得益就比較大啲，因為以往嚟講細嘅食肆咧，佢因為限於嗰、那個台數同埋個座位咧，咁亦都因為如果太如果淨係坐得一半人嘅話，咁其實佢基本上都做唔到生意嘅，咁所以亦都有好多細嘅食肆咧喺呢個幾月嚟咧，咁亦都相繼暫時停業啊，甚至結業啊咁樣。咁如果今次呢一個措施嘅話咧，我就感覺上咧，政府就似乎真係嚴謹咗啲啦。咁因為過往呢一個星期嚟啦，其實喺嗰、那個確診嘅事件嗰度咧，絕大部分嘅一啲個案咧，都係一啲輸入嘅人士啊，一啲例子嚟嘅。咁而本地嘅一啲確診嘅個案咧，其實都即係好似呢一兩日咁樣，都係零嘅確診咁樣。咁所以，即係對香港嚟講，咁其實即係當然我哋第一咧係要做好嗰個防疫嘅措施，咁呢個係首要嘅任務。咁但係咧，亦都我覺得從個業界方面，從個政府睇整個社會嘅環境方面嚟睇嘅話咧，其實亦都係需要平衡翻嗰個經濟同埋嗰個抗疫。 政府講法就係話唔想話即係疫情有逆轉啦，會功虧一篑喎。 係 嚇，你認唔認同 呢個講法？嗱，呢一方面咧，我當然係佢講嘅冇人可以話否定佢講得唔啱嘅。咁做得越緊越嚴謹嘅話咧，咁當然係對嗰個疫情嘅控制咧就。即係越會好嘅，咁但係咧，而家睇翻我哋全香港其實嗰個抗疫嘅意識咧嚇，全民抗疫嘅意識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特別喺食肆嗰方面咧，咁可以睇到而家嗰六項嘅措施，即係針對食肆啦。咁其實絕大部分嘅食肆咧。都即係我唔敢講話100%，咁但係咧，即係絕大部分嘅食肆咧，都係依足政府呢、這個規例嘅。就算有啲唔聽話都好啦，咁反而調翻轉頭咧，啲市民會提醒個食肆要做好啲添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嘅話，我反而就覺得咧，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同外國嘅情況係有一啲唔同嘅。外國嘅情況，譬如話，就算新加坡，就算係歐洲、美國嘅一啲國家嚇，咁佢哋咧喺嗰個防疫意識嗰度咧，就完全唔夠香港人咁個意識咁高嘅。咁因為我哋17年前沙士嘅慘痛嘅經驗咧，令到我哋喺嗰個衛生環境喺食肆各方面嘅一啲食物安全啊各方面咧，我哋係做得好好嘅。咁而令到今次嘅疫情咧，其實大部分嘅情況下咧，咁都係受控嘅。咁而家主要都係一啲即係輸入嘅個案。咁喺呢一方面，政府係咪應該唔需要延長嗰、那個即係嗰個十四日咧？ 咁、而係即係我曾經有提議過，就算你係延長都好啦，以七日計咧，咁睇翻呢幾日嘅話，如果七日內都冇乜特別嘅個案確診嘅話咧，咁嗰、那個措施咧，亦都係應該係再放寬多啲嘅。 而家嗱，即係當而家係再多十四日啦，咁捱多十四日嗰個影響係點咧？有冇咩好嚴重嘅一啲唔同嘅事情會出現咧？ 嗱，其實每日都係捱緊噶嘛，就算而家政府推出嗰、那個第二輪嘅抗疫基金同埋一啲舒緩嘅措施，咁當然某個程度上咧，對一啲特別係失業率嗰方面咧，係會有一啲幫助嘅。咁亦都令到一啲食肆咧唔會話咁容易去裁員啊之類咁樣。咁但係咧，究竟會唔會因為今次放寬呢、這個？50%嘅入座率，咁而導致到多啲人客或者市民出嚟消費咧咁樣，咁呢個我哋係有一啲疑問喺度嘅。咁其實咧，另外一方面就係1.5米嗰度咧，咁就算我哋係保持呢一度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張台只可以坐得四個人咁樣，咁但係你要睇下喎，有一啲大酒樓咁樣，嗰張台其實係可以坐八個人啦、十個人啦之類咁樣，咁而家佢哋咧調翻轉頭要將啲台咧縮細，就用翻啲細台，然後將自己嗰、那個台同台之間嘅距離咧又要擺1.5米，甚至中間再要擺屏風啊之類嚟到做擋隔啊咁樣。咁呢度咧其實已經係酒樓咧以好多一啲食肆咧盡量配合到政府嘅一啲措施噶啦。咁如果今次嗰、那個仍然係保持翻四個人嘅話，實際上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再放寬一點呢？比如說由四個人去到六個人呢、之類這樣。其實呢六個人你不要看輕多兩個人，多兩個人的話呢，一家人比如說現在 我曾經跟不少的食肆的老闆都有談過這個問題。四個人的話呢，其實影響他們的生意。如果六個人的話呢，其實多一個，譬如說一家人得四口而已，但是他想找他的父母一起出來吃飯的話呢，就不行了。咁甚至有五個人嘅話咧，亦都係比較唔方便嘅。咁所以咧，令到一啲食肆個生意咧，亦都大受影響。 嗱、你期望咧，譬如話而家嘅確診個案大概維持住好似呢一兩個禮拜咁嘅情況之下，十四日之後咧，係咪應該全部呢啲禁聚或者限聚嘅措施都應該撤銷咧？針對食肆嗰啲？ 我覺得要平衡整個香港嗰、那個經濟同埋嗰個防疫呢兩方面咧，其實係需要一個平衡點喺度嘅。咁而十四日咧，我覺得咧就唔需要嘅，真係。我建議咧就先行係七日嘅啫。咁如果七日內都嗰個個案咧，個確診個案咧仍然係好零星，甚至係零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取消嘅。這個即係我唔敢話未來會唔會有第二波、第三波嘅情況。咁但係如果睇翻目前香港市民嗰個防疫嘅意識同埋政府所行嘅措施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有效嘅措施嚟嘅。咁所以我唔係話太過擔心呢方面。 咁嗱，而家即係都定案㗎啦，即係起碼都限聚令都會去多十四日啦。業界點樣變陣咧？有冇啲特別嘅方式啊？見到？ 冇啊！過往呢兩個禮拜嚟，咁已經係照政府呢、這個措施係我哋業界咧就配合噶啦。咁但係咧，亦都希望政府咧真係體察下而家整體香港嗰、那個即係唔同嘅行業都係啦，唔係單純淨係餐飲啦。咁你睇下旅遊啊，甚至酒吧啊、美容或者按摩啊咁樣呢啲咁嘅地方咧，咁其實特別係酒吧、美容呢啲咁樣，直情做唔到生意添。咁但係呢啲咧，我哋要睇翻咧，究竟而家輸入嘅個案同呢啲處所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如果冇直接嘅關係嘅話，點解要封咗佢哋咧？即系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有啲有关系嘅，酒吧咪有关系咯，吓咁好。 酒吧嘅关系都系一啲输入嘅个案嚟嘅啫。 好， 唔该晒你，黄家和系黄家和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啊。嗱，咁而家放宽嘅限聚令得一项嘅啫，就系食肆入座率咧唔可以超过一半嗰个限制。咁即系有几多台咧，你都可以坐翻落去嘅。不过咧，每张台都唔可以超过四个人啦，而且台与台之间咧继续都要隔住1.5米啦。咁有啲好处嘅就系因为之前咧都有啲听众咧打电话嚟话好奇怪啊，因为咧。搞到咧就系明明隔篱有张台就唔坐得，咁结果咧就喺自己张台度咧就有人走埋嚟搭台，咁啊陌生人啊对住你食，咁啊仲衰过你坐喺隔篱嘅。咁而家即系放宽咗呢样嘢，起码咧就照计就唔会再出现呢个情况噶啦。咁而家咧全世界都倾紧嘅，即系大家喺度谂紧嘅就系呢啲封城啊或者限聚嘅措施咧，总要放宽噶。如果唔系就系即系经济咧一齐冧落去都系唔得掂嘅。咁但系问题系放宽嘅幅度系点样样咧？先后次序系点咧？点样放宽之余又防疫咧？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本届政府问责班子将会出现人事变动。警民局长离任或者调职。据了解，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加入问责班子，接替聂德权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至于聂德权将会平调，接替罗志光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会离开政府，刘江华亦会离任。民政事务局局长职位将由同属民建联的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亦会离任，由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接替。许正宇曾经担任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在市场发展科及上市科任职超过12年，去年初当选民建联中委。徐英伟2008年起担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政治助理，2017年获委任做劳福局副局长。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外地输入，累计1029宗。4名患者寻日分别由美国和英国抵港，并且在亚洲国际博览馆抽取深喉唾样本化验之后确诊，其中2人是夫妇，他们从美国来港前已经有鼻塞、肌肉痛和喉咙不适等的病征，之后病征好转，昨日抵港之后经检测对病毒呈阳性。至于另外2宗个案，分别是13岁的学生和25岁的男子，2人昨日从英国抵港，没有出现病征。政府星期五起不再要求餐饮处所最多只能够坐满一半座位，但餐台之间最少保持1.5米距离等的规管措施延长至5月7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政府放宽规管措施对业界生意有轻微帮助，但相信仍不足以吸引顾客光顾食店。他又说，由于酒楼等的大型食肆在4月初已经因应规管措施搬动餐台，确保餐台之间保持1.5米的距离，相信未必会因应放宽入座人数重新再作安排。黄家和提到，部分食肆在规管措施实施之后，晚市生意减少大约70%。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只是延长措施1星期，又认为随着疫情受控，若果每日只有零星的个案，未来可以考虑放宽至6人同坐一台，甚至容许酒吧恢复营业，在防疫和经济作出平衡。有美国传媒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接受手术之后病情危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但不知道消息的来源，对此无进一步的评论，强调中朝是友好邻邦。金正恩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路透社、韩联社先后指出相关的消息并非属实。南韩总统府青瓦台高层官员表示， 冇迹象显示金正恩的健康出现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听日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听日早上最高约26度，显著下降至听晚最低约2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较早时啦，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而家一带只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啦，系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啦，而家入口都开始多车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野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另外啦，旧清水湾道因为要维修水管的缘故，去平石村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只是开放慢线，而家大车多，龙尾排到去泽山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比较多的，分别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公路城门隧道落车去愉景新城、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达志。疫情严重，大家一定要好小心，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朋友。对医护界人呢，我哋一定要撑佢哋，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政府宣布咧，限聚令系会延长多14日噶，啊，去到咧5月7号。咁之前嘅所有限制嘅措施咧，系继续噶，除咗一样啫，就系食肆入座率唔可以超过一半嘅限制咧，就系取消。咁但系食肆里边咧，仍然啊，大家啊食嘢嘅时候咧，一台就只可以坐4个人啦，而且台与台之间咧，最多都系隔啊，最少啊要隔1.5米嘅。咁所以咧个影响就未必系好大。咁可能大家都可以坐得舒服啲，唔使成日搭台啦。好啦，电话里边咧有郑太啊，郑太你好。 系啊，你好啊，主持人。我咧就咁样觉得咧，就唔好样都反对啦。而家今次政府话多2个星期咧，大家忍耐一下咯。我觉得好好咯，而家去饮茶好舒服噶，即系冇咁逼啊。同埋我咁喺度，即系叫嗰啲酒楼咧，真系平时咧一台就搭晒8个人啦，咁一张台咧，其实好尴尬嘅。即系以我嚟讲，我就好少去嘅。 咁但系而家都未系变翻取消嘅喎，呢样嘢 系啊，唔紧要，咁啊2个星期啫，大家忍耐下啦。政府都好难做嘅，系咪？佢系做少咗啲生意，但系咧， 如果你嗰间酒楼系好嘅，我感觉我呢一轮去咧，我通常都系两个人去饮茶嘅啫，即系通常喺呢个时候我饮茶，多数都系唔使做嘢啊嗰啲去嘅啫，系咪？ 系。 咁我觉得就好舒服咯，我就去多啲添。平时反而咧要搭台啊嗰啲，我就好少去嘅。 咁、 即系叫啲人系，大家相就下啦。希望真系冇咗个瘟疫咧，大家都好啦。 好多谢郑太嘅意见，跟住仲有张先生，张生 系你好， 系你好啊，张生。 你好，我姓张噶。 系 咁咧嗱，咁今日咧就政府出咗呢啲防疫措施啦，咁理论上咧就好嘅，但系咧应该咧就 focus 翻咧就喺个目标里边。咁其实而家近排咧，咁所有输入个案咧都系喺呢个。即系美国啊、英国啊或者外流嘅地方翻嚟啊嘛，咁会唔会系考虑翻咧？政府嚟讲咧，就 focus 翻喺呢一类人士里边，加强啲佢哋控制，咁咧就唔好俾佢哋再留翻，即系喺度渗入翻个社区个中心里边活动啦。咁因为其实嗰啲人士咧，佢话十四日入嚟咧就自我隔离啫，但系其实大家知道咧，好多都系唔听话嘅。咁佢一唔听话嚟讲咧，一散咗出去出边咧就好大镬啦。 咁、你觉得系点啊？要困住佢哋检疫中心？ 其实困住佢啊，或者系用其他方法咧，就系用政府嘅手段啦、但系咧，如果而家嚟讲咧，如果本身上香港嗰七百几万人咧都冇个病毒喺度嘅，咁其实咧你唔需要话即系太 harsh 咁样，即系令到而家嘅经济咧好多人做生意咧都好唔掂嘅。咁因为我哋自己都系做啲小生意咧，咁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就真系即系好困难咯。但系当然啦，你话人命梗系关天啦，咁行定一啦。但系咧，应该咧就劝喻翻个政府咧，加多啲力度咧，控制翻入境嘅人士，点样可以控制得佢好啲？同埋好多嚟讲咧，揸住条手带咧，都其实佢哋冚住只手咧，都周街行，即系大家唔系唔知噶嘛。但系你应该咧，用你哋嘅科技，用你嘅方法，用你嘅行政手段咧，去控操佢哋。令到佢哋真係乖乖地咧，困住喺佢哋自己屋企裏面，或者你可以好啲嘅話咧，更加可以強硬啲嘅手段咧，就係話佢入境嗰陣時候一定可能而家人數可能一日都係一二百人入到嚟啫。咁其實你會唔會考慮翻喺機場啊，或者係某啲地方咧，俾一個檢疫中心佢哋，咁即係令到呢啲高危人士咧？就可以得到控制咯。 嗯，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咁其实咧，政府即系最近都有啲新措施嘅。咁基本上就唔变嘅。咁但系咧，就政府嘅讲法啦，今日林郑月娥讲嘅就系抵港人数咧，又唔系话好似头先阿张生讲，可能得一两百人咁少啦，而系咧通常都系波动好大，有阵时少啲，有阵时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咁呢啲人咧，全部都要首先咧离开机场之前咧，都要接受病毒检测嘅。咁而家咧喺亚博馆咧，有时就难以应。付一时间咁多人，所以而家咧政府就系租用咗喺九龙城嘅富豪东方酒店啦。咁呢啲人咧入境嘅时候咧就要接受检测啦。咁等紧结果嘅时候或者等紧检测嘅时候咧就会入住呢间酒店。咁呢间酒店咧就会提供基本嘅膳食嘅。咁而系等到检测冇结果啦，冇感染啦，咁佢哋咧就可以翻屋企自我隔离噶。咁呢个咧就系即系而家政府咧最新嘅做法啦。咁在电话里面就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的。叶世雄你好。 你好你好。 是啊，在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的即继续这个限聚令，那有很多的企业都不可以继续营业的，包括了美容院啊、按摩院啊等等的场所都是要继续不可以营业的。对你们来讲有什么影响啊？ 其实对我来讲就真是一个好震撼晴天霹雳的，好杀伤性的今次。因为本身我们其实你看回即近期那个即感染数字啊一路都回落紧。 即你们相信即本来是会应该会取消挂这样的想法的是吗？ 不是取消，是个限制是有个期限的嘛。 是 那个期限真的到了嘛。 嗯。 那我期限到，那我们预期复工这个期望合理。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见到个社会个疫情还是爆发紧很严重，那我们当然不会有一个不合理期望啦。那但是去到昨天一个零感染的数字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今天出来讲话继续，而我看不到那个原因是为什么。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为什么美容业是其中一个就是被勒令停业。因为众多嘅停业嘅，众多感染嘅行业里边，我哋嘅数字可以讲系最低嗰个嚟。 即係點解俾我哋更多感染嘅行業唔需要停而停咗美容？其實依個我哋都費解㗎啦。 會唔會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譬如大家感覺美容咁，可能即係面對面要做嘅事嚟㗎嘛。 嗯，冇錯， 都好， 但係 好近距離接觸㗎嘛。 我同意，我同意啊！張竹君醫生每日都出嚟講話，我哋嗰個好好高危啊，因為我哋個社交距離好短啊嘛。我哋社交距離唔係好短啊，我哋係零啊，我哋係直情掂過客人㗎。 嗯。 咁但係你會睇翻香港爆發得最嚴重嗰二三月。即係唔計四月開始好多外來翻嚟嗰啲啦，喺嗰個階段我哋係零感染嘅。點解我哋一個行業你認為咁高風險，而我哋可以守得咁緊，去到零呢？因為我哋做咗大量嘅防預防感染措施啊嘛。咁、既然我哋成效又做得好，點解都要停呢？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最唔明嘅位咯。 嗱，咁政府咧似乎就係覺得，喂，我有賠錢俾你哋噶嘛，半年嘅員工一半嘅月薪咁都有賠錢嘅。 嗱，唔好意思，嗰、那個唔係賠俾我哋嘅，係全香港行業都有嘅，所有大財團請 當然啦，全部 都 有 嘅。佢哋賺大錢，今個疫情裏邊賺大錢嘅行業一樣有噶嘛。但係我哋係被停咗個嘛。嗱，你舉個例子，你喺第一階段嗰個支援嗰個基金，飲食業。冇任何限制措施繼續開工，佢都俾200,000同80,000啦。下第二 round 2.0 嗰陣，幾十萬到幾百萬咁俾落飲食業，佢仍然可以開工噶嘛？嗱，我唔係話飲食業俾得多，大家都係捱緊嘅啫。但係我哋完全被停咗個，你俾30,000我，俾乞兒啊，完全零收入喎、啊！我哋嗰、那個企業同埋啲員工係，同埋幾時攞我都未知，點攞都未知。你而家斷我糧14日，再斷多14日，你又冇再下一 round 解釋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補助？你叫啲企業點捱落去咧？請問嗰30,000蚊點攞？我而家都未知。 而家你哋嘅呢一行咧，其他行家佢哋嘅即係經營狀況如何咧？即係你覺得有幾多人係捱唔到呢個月嘅？ 嗱，我哋最不高興或者最興嘅就係呢個啦。我哋其實經營狀況係回復緊嘅。正正是我哋二三月守得好好，啲顾客嘅信心翻紧嚟。其实我哋喺三月下旬嘅业绩已经上翻去六七成，所有行家都有翻信心挨落去。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又冇先咩小型感染、社群、中型爆发、大型爆发嘅情况之下，你已经夹硬停咗我哋，已经系令到大家个信心被打残咗。好啦，而家14日又14日，咁你我。唔知道嗱咧，你記住香港嘅美容院咧，要睇翻啲統計數字咧，有70%+係得1-4個員工嗰啲蚊型企業嚟嘅啫。如果去到9個員工咧，去到90%+，即係1-9個單位數字員工嘅數字，去到92%，即係全部差唔多係絕大部分都係中小型。佢哋中小型企業有幾多資金可以頂幾個月咧？其實疫情已經發生咗一段時間噶啦嘛。咁佢顶嗰人都仲係有少少生意，但係而家你係零咗佢嘛。 你刚才话都有啲合理期望係会开返㗎啦，几日之后咁係咪做緊啲乜嘢措施去开緊。 係啊，其实冇错啦，呢个又係政府做得好差嘅，今次又係上一次七号同佢开緊会，问佢会唔会停都唔讲，八号就朝头早话俾你听停啦。好啦，今次仲有两日就嚟开返工，又唔同业界商量，我哋係政府唔做嘅嘢，我哋自己自行业自己救自己去做。就係、是、你停咗业，你復工嘅時候係咪應該做一啲準備，令到個消費者又好，員工又好，有翻信心喺個行？你日日夜夜嗌我哋高危，咁我哋已經係政府冇資源俾我哋，我哋用啲行業協會已經去揾咗出邊一啲贊助，係免費幫我哋美容院噴灑嗰啲抗毒塗層，令到嗰個處所相對安全，消費者更有信心。但係當我哋安排好曬準備落去施工嘅時候，你突然間又無聲無息冇溝通之下嗌停。人哋贊助我哋做嗰啲公司，唔係 stand by， 你中意幾時做就幾時做，人哋騰空咗時間幫我哋落去施工。咁你而家又話唔俾開工，咁我哋做嚟做咩咧？我哋下一陣仲揾唔揾到呢啲贊助，我哋都唔知道。我覺得政府 係咪即係嗰啲塗層係過咗兩個禮拜又要再塗過咁啊？ 係啊，佢有個時效噶嘛。咁你係咪應該即係我覺得嗱，你應該政府一個道義上嘅責任咧，去做嗰啲你勒令咗停業而準備復工嘅行業，你應該幫佢做呢啲咁嘅安全措施嘅。 係啦，我聽到阿葉世雄，你都好似真係幾唔高興啦，準備點樣同政府去反映咧？ 嗱，我哋覺得而家你點同呢個政府反映都唔會有效嘅。你越叫佢咁做，佢係越同你作對噶嘛。咁你一係就叫佢毀滅咗一個行業，佢唔好開啦。其實理性少少講嘅，不如你政府第一，你喺個補助嗰度，你應該租金、人工。你外國唔係冇先例噶嘛。你停咗人哋啲行業，你係咪要搞掂呢兩份個企業先有得捱落去噶嘛？你唔係覺得俾30,000以後嘅行業唔開工嗰啲企業都可以頂得住嘅係咪？嗱，再現實少少，退一百步諗，如果你認為我哋做 facial 戴住口罩，要除咗先做得嘅，可唔可以有限度復工啊？ 俾我哋做一啲可以戴住口罩都可以做嘅療程，例如一啲減肥啊啲，係咪都可以令到個行業唔使完全到絕地咯？我覺得呢啲政府真係要出嚟傾。你飲食業嗰邊你都放寬咗啦，而我哋係比飲食業少好多感染嘅一個行業，你竟然令我哋14又14完全唔俾開工，我覺得有限度復工係我哋最低要求咯。 明白。 咁希望政府聽到我呼籲，佢哋真係要同行業傾，唔好閉門造車啦。 嗯，明白。好多謝你意見，葉世雄， 唔該曬。 葉世雄係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又是蕭叔叔啦。有听众问蕭叔叔咧，好臭，好臭，臭到想呕。英文点讲咧？我哋由唔同程度开始讲，我哋可以话最简单嘅，What is that smell？ 或者 What is that smell？ 咁咧就哇，究竟呢阵味系咩嚟嘅咧 ？Smell 当然系 S M E L L 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动词咁样，What is that smell？咁咧，通常都系闻到啲臭嘅嘢咧，我哋就会咁样闻噶啦。OK， 咁啊，用字方面咧就相对地系温和呢、這个叫做系。好啦，如果我哋想再直白啲，我哋可以用一个字咧，就系好明显系讲臭嘅，就 stink，stink， 咁就系一个动词咧咁用嘅。通常我哋可以话 it stinks really badly， it stinks。so much， OK， 咁咧就系、是、哇非常之臭啊！如果真系超级劲臭咧，我哋通常可以用另一个字咧，系再严重啲嘅就系 stench，S-T-E-N-C-H，stench， OK， 咁呢个就系一个名词嚟嘅，通常就咁、是、你话 that stench is disgusting，was absolutely disgusting， 呢个非常之臭嘅东西咧，真系咧令到人咧好想作呕啊咁样。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在全世界各地感染的個案大致上都是回落緊的，咁除了美國啦，見到美國就每一日咧確診個案都維持在2万多-3万宗嘅，咁當然有很多嘅第三世界國家咧，佢哋嘅確診數字是真係假，有幾多係檢測唔到出嚟都仲未知道嘅，咁但係咧唔少嘅地方都開始討論緊啦，點樣去即係話放寬呢個封城啊或者限聚嘅措施，因為咧經濟對於好多我諗絕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雖然話生命成行一貴咁，但係如果好多行業都繼續唔能夠運作落去啦，亦都可以影響好多人嘅即係福祉嘅，咁嗱點樣去慢慢去放寬翻咧？有咩條件先可以咁做咧？政府電話裏邊咧就有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許樹昌嘅，許樹昌你好啊， 係你好， 係點睇咧？幾時去放寬或者點樣放寬先至係對確咧？ 嗱，我哋前日先至有個本地嘅個案，個源頭都未明嘅。咁我哋假設可能就係嗰啲英國翻嚟嘅旅客感染咗呢個地勤人員啦，但係實際點樣感染佢都唔知嘅。咁同埋而家都有啲一大批佢嘅咁嘅接觸者咧，係俾人做緊一個檢疫隔離，所以都要搞清楚究竟咧有冇呢個本地社區爆發啦。嗱，咁最理想當然就係話有兩個潛伏期28天都冇本地新增個案啦。但呢個咧，短期內都未必可以容易達到，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全新病毒。 我想問一下咧，點解係兩個潛伏期，唔係一個嘅？ 你假設譬如有 A 有發病嘅，佢係感染咗 B 啦，但係佢阿 B 咧就去到最尾先至發病喎，佢14日噶嘛。但係發病之前佢有可能感染，可能接觸咗另外一啲人嘅喎。即係你做到最壞打算咧，就係騰兩個潛伏期啦，所以。 系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如果真系到时候系时候要放宽啦，系乜嘢可以做先呢？ 如果真系放宽嘅话咧，我相信公务员会正常复工啦。学校可能啲中学生可以系复课啦。咁一路逐步嗱，這个要政府决定嘅，就唔系我决定嘅。 系 政府要决定， 即系从医学角度啦，当然就系话边样嘢系风险低啲，可以做先。 系啦，咁你而家系逐步嚟噶啦，一定要到先，我谂。 譬如一些铺头啊、食肆咧，会唔会而家嘅限聚令？譬如你自己睇系，如果维持住而家嘅情况之下，五月七号系咪真系可以取消咧？ 嗱，即系我都讲过咧，就要达至两个潜伏期都冇完全冇个案咧。有時真係好難，因為呢個係全新病毒。咁我如果係真係話 keep 到係單位數字嘅個案，冇引起社區嘅爆發咧，都可以考慮。 嗯， 啊、即係唔會話有啲來歷不明嘅個案引起一個社區大爆發，這個最緊要。 係，即係社區有冇爆發這個係即係都好緊要嘅考慮因素。 係啦，嗱，入口嗰啲個案，你預咗佢哋部分人會發病嘅，你俾得人翻嚟就部分人真係會帶病毒，到咗之後發病。但如果你維持到係單位數字，而他們是沒有引起社區爆發，那這個我相信都要接受的。因為你說如果真的連續28日都完全沒有，你就開始走回正常活動，可能轉頭幾天又有一個、 嗯 啊、那可能真的 要接受呢，就是我想零星個案單位數字沒有引起社區一個大爆發，那都可能會要考慮、 啊、那如果 是零星個案單位數字一直維持的話，几时系适合时间开翻关咧？嗱，而家好多人都开始问紧，系咪几时会开翻内地嘅关啊？咁你点睇？ 嗱，内地嗰度咧就大家双向嘅，你啱啱内地嗰啲省市逐渐复工复课咧，你又要留意一下佢哋有冇第二波嘅爆发先。 嗯。 吓、啊，如果佢有嘅话，你就变咗又唔可以话咁随便放松嘅、啊。如果佢真系完全冇事嘅，咁你咪可以考虑咪每一个省市咪睇住周边咪放宽咯。咁、 嗯、 海外都係一樣啦，而家喺歐洲北美爆得咁犀利，你係冇可能放寬噶嘛、 嗯。 你係要睇到佢哋真係當地受控，佢哋冇再話大量有新增個案，你先至會考慮逐步放寬。 嗯， 呢方面係被動嘅香港嚟。 係，譬如睇內地咁啦，你見到佢即係武漢或者係湖北開翻封之後咧，其他省市有個案，但係嗱、即係公佈到出嚟確診嘅又唔係好多，咁你會覺得係咪差唔多係時候啦？ 我相信政府要睇睇佢哋都係會睇翻一兩個潛伏期，佢真係有冇出現啲第二波嘅爆發？如果真係冇嘅話咧，我相信係會逐漸係會放翻寬正常翻嘅。 你會認為咧，就算即係所謂正常，到最後可能一兩個月之後，所謂放寬翻回復正常，係咪回復翻我哋以往正常嘅生活狀態咧？有啲講法就係話，成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可能要維持好耐時間嘅。 喺呢個我同意㗎，因為呢個全新病毒，你等到佢有疫苗咧，你講緊係2020、2021嘅年中，咁你之前咧，如果任何入境嗰啲個案咧，係可以帶到病毒入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啲個人衞生啊、社交距離啊，一定要係維持住嘅，你唔可以話好似以前咁樣密質質啊，啲台擺到而家裝咗嗰啲膠板，你真係短期都唔使拆嘅嗰啲餐館、細餐館嗰啲，咁一定要係保持環境、個人衞生一段時間，咁直至到真係去到下年年中啊，疫苗開始有啦，咁可能多咗人可以受保護咧，咁情況又唔同。 咁但係嗱，譬如喺即係喺我哋正常嘅生活，所謂正常嘅生活，有好多人群聚集嘅機會，譬如踢波啊、遊行啊，咁都有好多觀眾即係睇波都聚埋一齊，係咪你意思係呢一種聚集可能喺未來半年甚至成年嘅時間都唔應該進行？ 如果嗰個疫情仲係未係完全受控咧，你有呢啲人群聚集嘅機會咧，咁嗰啲病毒有時再爆發嘅。因為大家睇睇譬如新加坡啊，或者北海道啊，佢曾經一段時間都可以係非常之少個案，但係一爆起上嚟咧，就可以一日超過1000宗。 明白，好，唔该晒许树昌，唔该晒。许树昌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我哋听埋听众嘅电话，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系啊， 你好。 我咧就讲关于个美容院嗰啲服务咧，咁我有少少疑问，大咗嗰位先生佢就话依家加多14日要停啦，就冇零就零收入啦，但系普遍。即係我通常去做 facial 嘅，但普遍人即係去做 facial 嗰啲咧，你都係要先俾錢嘅，即係唔係話俾一次嘅，多數佢叫你買個 package， 譬如你買10次幾多錢，買20次幾多錢，咁你要 advance 俾咗嘅啦，根本佢哋收咗嘅啦，即係仲反而咧，如果萬一嗰個美容院執咗，我就攞唔翻錢嘅，真係 係，所以你覺得即係其實影響唔大。 系咯，我就唔系几明白。 可能生意都做少咗嘅，因为收咗你啲钱，迟早都要服务翻你噶嘛。 咁我系，咁系，当然系啦。咁我反而依家暂时我都唔会去住啦。 明白，多谢吴女士嘅意见，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隧道入口范围都繁忙噶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咁将军澳入口咧亦都系多车。港岛现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到屈臣道咧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啦，旧清水湾道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去坪石村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嗰度咧，净系得慢线可以通车，咁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噶。另外近扎山道一段的旧清水湾道来往方向都是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同埋 Shanghai Growth，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71，加元1.424，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15,65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7.89美元，卖出1,680.96美元。港汇指数108.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啦，有坏巴士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宝一路，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慢线啦，有架坏巴士喺度啦，龙尾就排到去环保大道近宝一路噶，将隧反方向入去将军澳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下壳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因为车多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九龙货仓这一段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佐敦谷公园停车场这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利安道。西贡普通道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去大网仔方向仍然是车多挤塞，龙尾西贡公路近康湖居。大家要注意了，就是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村方向，因为要做水管维修，近住彩云商场只是开放慢线，一带车多的。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梦。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 祝愿各位考生做好你的准备，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更加能够逆境自强，要保重身体，强壮自己的身体，用最好的状态来应付 DSE。 我们在乎你，为 DSE 考生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加油，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旁边嘅咧就系伍婉婷啊，我哋今日评论员伍婉婷， 你好啊， 嗱喺呢个钟头咧，我哋都系要喂睇翻咧，即系最近咧，即系政治上咧非常大家争论不休嘅话题啦，睇嚟都唔会咁快完结嘅，咁就系咧中联办嘅角色地位问题啦。咁事源咧就系因为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发稿啦，就批评立法会内会嘅拉布情况啦，咁就引起咗究竟系咪干预嘅问题啦？究竟即系中联办系咪属于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要即系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成立，或者系要遵守基本法第二十二条中央各部门咧系不得干预香港特区嘅事务嘅呢个条款啦？咁嗱，喺一番混乱之后咧，我哋琴日都倾过嚟嘅，咁嗱，今日咧就新进展啦，交代一下先啦。咁就系、是分别咧就系、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為事件道歉嘅，因為佢直接管轄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份寫嘅一啲嘅新聞稿咧，就連翻你可以話出錯啦。咁最後咧，佢係為呢件事件啊導致混亂而道歉。而今日咧，林鄭月娥咧亦都話咧係即係過往啊，政府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同中聯辦嘅定位咧，不完全清晰、不一致，有互相矛盾嘅地方。咁你可以話咧，就係其實以前咧都係咁寫嘅，都係會講會寫中聯辦係根據基本法二十二條成立嘅。咁而家可以話係打倒咗昨日的我嘅。咁啊，而家講緊嘅講法咧，就係中聯辦嘅講法先至係啱嘅。點睇咧？ 嗱，我咁睇啦，分幾樣嘢啦。第一就即係就住呢個是否喺二十二條裏面所列嘅部門咧，咁我諗一陣間我哋都會有法律專業嘅朋友同我哋分享啦。咁但係其實我想集中講嘅咧就係、是，即係今次係連發三篇新聞稿，隨後又係特首自己親自出嚟解話嗰個說法啦。咁第一我唔係好同意咧佢所講咧就係、是，即係政府過去對基本法二十二條同中聯辦嘅定位唔完全清晰一致，即系呢个说法，我觉得系十分之严重嘅。即系你话可能系有个别技术出错还好啊，咁但系呢、這个即系对嗰个资讯掌握嗰个重视程度咧，系完全地睇唔到啦。咁第二个就系即系呢个连发三篇新闻稿咧，其实我觉得系咪即系今天政府对于发新闻稿咧，睇得相对随意咗啊？就好似大家喺社交平台度写错一个字。 刪除貼文再嚟過啦咁樣。咁嗰、那個不重視，以及係對於嗰、那個資訊掌握準確先出街嗰樣嘢咧，其實似乎依家政府喺呢方面冇做得好好咯。即係首先就係呢個啦，第二個就係、是、即係特首又係話俾人轉移視線啦。當然我都同意上個禮拜我哋中都仍然係好地集中火力喺度講緊我哋點樣爭取個立法會內會盡快選好啦，咁啊盡快去處理翻本屆立法會應該要處理嘅事情。成個社會大家討論緊呢件事嘅時候，咁係佢哋自己攞嚟即係轉移視線嘅啫喎，即係佢哋自己開多咗條線。 即 係 你意思 係 出稿出到亂曬大龍咧，就搞到而家呢個 局面。即係你自己俾人，即係自己出錯咗新聞稿，然後就將個就開多咗個戰線俾人打，就話人哋轉移視線，即係呢個説法咧就即係唔係好有道理。 你嘅意思係嗱，你而家睇翻咧，譬如話即係政府咧喺2007年啊、2018年啊等等嘅好多嘅文件裏邊咧都其實明確係講緊中聯辦係按照基本法第22条設立嘅機構嚟嘅。咁呢樣嘢，你除咗認自己而家喺以前嘅理解錯咗之外，你都好難辯解嘅、哦。 係啊，所以只能夠講話你只能夠講話你過去理解唔清晰，又或者係我、其實根本就當日喺97嘅時候有呢、這個我哋嘅基本法根本就係新生事物嚟嘅，大家一齊摸着石頭過河，多討論、多理解、多釐清定義。這個我反而可以接受。甚至乎你话你今天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咧，都仍然可以讲得通，因为你即系每一天事物在变迁中。咁但系佢话我哋即系过去理解唔够清晰咯，唔够完全清晰一致咯。咁呢个说法，我觉得系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唔应该系咁样讲嘅，因为你任何时候即系任何一个人即系甲乙丙丁行出嚟讲任何嘢，都可以话系自己喺唔理解清晰底下去发言。但系咧，作为代表地方嘅政府，唔能够去讲一句咁嘅说话。咁而事实上，我自己去理解成件事咧，其实中央驻港代表去讲几句说话，系咪就系代表佢行使紧个监督权咧？系咪就系代表佢干预咧？其实我哋香港系一个高举言论自由嘅地方嚟噶嘛？咁而嗰个我睇唔到咧，就中央驻港机构同特区政府有个从属关系，因此佢哋嗰个发言咧，我认为即系讲两句，并不代表有个指令喺度，即系只系代表住有一个相对权威嘅人，佢系一个国家嘅代表喺呢度，佢嘅发言大家比较重视，更多嘅咧系引起市民嘅不安咧，更多嘅系一个即系大家对于驻港嘅机构嗰个观感同埋信任。而引起了大家的不安，實際上那件事我不認為應該要去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其實真的很可惜 咯。聽緊的朋友打電話來1872311都可以發表一下意見，而今天還有一個新的發展，就是港澳辦連發三篇新聞稿，這三篇分別就是即係解釋基本法中聯辦的地位，反駁就是說現在中央咧，即係授權俾香港，有授權就有監督，而中聯辦就係其中一個負責監督嘅中央政府，負責代表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嘅機構啦。咁第二篇咧就係批評郭榮亨，即係繼續拉布啦。第三篇咧就係支持警方拘捕黎智英等人啦。一日咧就發咗三篇稿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嘅。陳文敏你好， 你好， 係啊嗱，咁我想問翻啦，今日港澳辦即係連發三篇新聞稿，裏邊第一篇就係關於中央權力問題啦。嗱，佢從頭開始講一次咧，就係講緊話基本法第22条咧，就中聯辦係不受規限啦，因為咧以前中聯辦就係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啦，改名之後就係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聯絡辦公室，都係屬於中央政府派出嘅機構。負責代表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即係言下之意就是佢不是中央政府屬下的部門，而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講唔講得通呢？ 即係我諗我哋只能夠客觀去睇啦。第一就係中聯辦，即係當然喺97前係新華社係有一個特別的角色嘅。 那個是因為港英政府年代即是中央沒辦法在香港設立一個駐港辦事處的時候，所以新華社是扮演應該角色。但是過渡了之後呢，其實新華社已經不再需要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呢，當時在中央設立三個機構，香港其實是很有心思的、一個是外交部，是處理外交問題的，一個是駐軍，是處理防務的，而中聯辦呢就是處理中港之間的一些聯絡的工作來的、而中港之間呢這三樣東西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這三樣東西都是香港自治範圍以外的東西。而其實中聯辦那個名字也都 不是說隨便改的，為什麼一樣又不改要改做聯即是聯絡辦公室呢、其實是有個因由的，其實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九七前呢，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就處理一些就由八十年代去到九七年之前嗰啲過渡嘅問題嘅，咁而一路咧都好擔，因為而嗰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咧就一路強調話呢個咧係一個諮詢嘅機構嚟，一個聯絡嘅機構，唔係一個權力嘅機構。咁所以當佢哋後來坐喺中聯辦嘅時候，亦都好敏感地呢個問題，就係中聯辦唔應該係一個權力機構，而一個聯絡機構嚟嘅。咁所以個名本身係有意思，同埋佢成個佈局咧係同基本法第二章咧係一模一樣嘅，就係、是、國防外交同埋一啲中港關係的問題呢就由中央的一些部門去處理，香港內部事務呢就由香港自行處理的。所以而即如果大家即要找，即當日這幾天呢我都發覺到他們不停地說即中聯辦是、有一個監督的角色在裡面， 是有監督權、代表中央 監督、其實在特區政府都很琴琴青地就說、是啊，中聯辦有監督的角色，咁可能即係我諗佢哋可能做多少少研究咧，係即係頭先問一啲法律諮詢先至好亂咁講呢一樣嘢啦。因為監督咧喺中國法律入邊咧係一個特殊嘅概念嚟嘅，呢個一個法律嘅概念。咁全中國喺中國法入邊得三個機構係有一個監督權，一個人大，一個人大常委，一個係檢察院。咁、而呢啲權力咧係由中國憲法賦予，然之後咧就係、是、中國法律入邊咧，譬如檢察院嘅條例入邊咧，再強加去解釋，譬如檢察院係對法院係行使監督權嘅。咁、然之後個法例入邊咧，再去解釋話嗰個監督權係包括啲乜嘢嘢啊？監督啲乜嘢，行使啲乜嘢嘢？所以其實佢本身包含咗好多嘢喺入邊。而喺中國法律入邊咧，冇一個行政嘅監督權嘅，監督權一定係由法律賦予嘅。咁我哋睇嚟睇睇唔到中央係去法律賦予啲乜嘢，喺邊度賦予到呢個監督權俾中聯辦咧？而如果大家即係有一個人咧，就即係一定係有資格講呢個問題咧，就係姜恩柱嘅。佢喺當時改名做中新華社分社，改名做中聯辦嘅時候咧，佢當時係新華社分社嘅主任啦。姜恩柱喺佢一本書叫《帝國較量》入邊咧，佢就提到呢個問題嘅。咁一段可以引用嘅，佢一個咧就話香港行政區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咁而新華社香港分社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主要負責各項聯絡事宜，佢講聯絡事宜嘅。咁然之後佢話當時記者提出咧，就話喺當時香港社會關注嘅就是新華社分社今後如何工作嘅問題。咁佢強調咧就話新華社分社咧將會按照基本法嘅規定，不干預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嘅事務。咁然之後咧，佢再晒嘅話，大家關心改名之後咧個職責有咩變化？咁佢就重新宣讀國務院常務會議嘅決定咧，而嗰個決定咧係規定咗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辦事處之後咧，嗰五條嘅職責，而啲五條職責喺我哋今日都仲可以揾到嘅。 但係嗰五條職責有其他嘅喎、 咁 最後一項有其他嘅， 其他事項包括 係咯，即係乜都得嘅喎。 當有頭嗰四項都係講緊聯絡嘅工作。而第五項一個咁重要嘅係話監督基本法嘅實行，會唔會俾咗佢喺二十幾年入面都冇寫過出嚟呢？ 但係嗱，今日港澳辦嘅新聞稿咧，就都即係都劈頭第一句就係話，即係香港特區係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地方嘅行政區域，咁嗱係個權咧高度自治係中央授權嘅，咁中央授權咧就代表有監督。就有監督權， 這個咧就有 即系我哋要睇翻，即系第一，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监督系一个法律概念嚟噶，系要有法律赋予嘅。咁、第二咧就系、譬如香港系一啲我其实完全同意嘅，香港系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噶嘛。咁但系香港同譬如上海同天津系有个分别嘅。個分別就係因為我哋嗰個關係係有個基本法規定，所以變咗所謂嘅監督權咧，其實係喺基本法嗰個框架入邊做，亦都要跟翻基本法嗰個制度啦。咁所以呢個同上海同天津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咁譬如我篇文章入邊咧，我冇提到話嗰個直轄個問題，因為就咁講呢樣嘢係冇意義嘅，而係直轄咧包括咗嗰個授權同埋嗰個負責。咁而我文章入面呢就講到話喺呢個授權入面呢，就係授權就好明顯地呢，就係話頭先我所講啦。即係喺國防外交、中港關係呢啲嘢，中央係負責翻；其他內部事務係授權俾香港做。咁如果負責咧，就係喺翻，譬如話喺你嘅內部事務入邊咧，譬如香港法機關通過嘅法律唔可以違反基本法啊，佢可以發回從意啊，司法機關係有限制啊，法基本法嘅解釋權喺人大度啊。任命嘅主要官員特首係由喺中央負責，中央亦都要向即係、就是、特首係要向中央述职啊。呢啲就係嗰個監督。嘅具體體現係由法律規定咗出嚟嘅，呢度入邊冇俾到中聯辦有呢一個角色咯。佢嗰個角色係負責緊中特區範圍以外中港關係嗰啲聯絡工作咯。咁、所以即係佢就咁抽空或直轄，直轄呢個本身咧，即係你點樣去表現咗嗰個直轄同埋嗰個自行處理內部事務咧，係要跟翻基本法入邊嗰個做法咯。 系，陈文敏嗱，我就睇下，我哋用即系简单啲，让听众可以理解啦。其实依家就讲紧嘅中央，即系呢个国务院咧，其实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佢嘅执行机关，亦都系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咁而呢个中联办咧，实际上佢嘅身份咧就系国务院嘅办事机构嚟噶嘛。咁你嘅讲法系咪即是话，即使佢作为系国务院嘅办事机构，佢要行使佢嘅监督权咧，都仍然系要有中央政府嘅授权？而今天咧，其实佢有需要嘅咧，就要行出嚟话俾大家听，其实系由佢今次呢个行动咧，系有中央授权嘅，咁就可以释除大家嘅疑虑啦。 唔单止系要个授权嘅，即系授权第一，即系授权之余咧，呢、這个授权系咪会符合到基本法咧？第二呢、這个授权嗰个权力系去到边度？乜嘢叫做监督咧？系由批评啦、啊，去到指导啊，去到俾命令啦、啊，系乜嘢叫监督？監督啲乜嘢咧？會唔會監督到話，譬如話基本法入邊檢控權係喺律政司手上嘅，但係如果佢有啲人檢控咧，我又可以提議佢，唔該你檢控埋呢個人喎、究竟嗰個監督權係咩？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喺內地入邊監督係一個法律概念，而監督係要寫清楚監督啲乜嘢，你啲權力係啲乜嘢，你啲限制係乜嘢，唔係就咁話我授權俾你嘅。咁而即係如果你會俾咗個咁空泛嘅權力嘅時候，咁點樣同基本法入面已經有一系列嗰個監督嘅程序喺入面嘅時候，你點樣去同嗰樣嘢吻合翻呢？即係呢個就去到個法治嘅問題啦。即係就算中央政府佢都係受基本法嘅管制噶嘛。咁而基本法入面如果已經將呢樣嘢俾咗香港係內部事務，我哋講咧係內部事務自行管理。咁你跟住又擺一個機構落嚟呢，然之後呢就話俾你知你可以自行管理，不過呢我可以話俾你知應該點樣管理呢、這個點樣仲會係一個自行管理呢？ 但係一路講法就是所謂全面管治權啦，我俾你嘅權係我俾你嘅，我俾咗你之後可以收返嘅，呢、這個就係、一路嚟係啦，內地所講嘅全面管治權嘛，所以所謂高度自治其實佢俾你嘅權係可以收返㗎嘛，係咪咁理解呢？ 係啦，呢個係主權嚟嘅，不過呢你要收返之前你要改咗個基本法先，因為即係當你呢個法律嘅時候，你係可以噶。不過因為你係透過一個基本法去賦予嘅時候，法治嘅概念就係、是、咁，你要修改咗基本法，你咪收翻咯，係可以噶。即係呢個係一個主權，我哋冇質疑過。不過你咁樣修完之後咧，咁呢個仲係咪基本法咯？ 我又想請教啦，即係其實事件最初咧都只係佢哋咧就作出咗一個公開嘅發言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公開發言咧就並不是佢哋向特區政府發出咗一個紅頭文件、指令式嘅文件咁啊嘛。咁其實呢個又係咪落咗落去嗰個所謂嗰、那個佢哋不當行使監督權呢個說法度咧？佢只係一個公開嘅發言，即係個意見或者批評咁樣咯。 我同意頭先你所講嘅，其實。即係佢今次咁樣嘅批評咧，算唔算係一個干預咧？咁我諗呢個可以見仁見智，可以大家討論嘅。 係 咁、但係即係如果將個問題嘅層面停留喺呢度咧，其實係相對上易辦嘅。 咁咪大家去討論啦，咁樣樣即係就算你所謂關心，關心都有好多種，關心嘅語氣都有好多方法。 是 啊、一句说话用咩方法嚟讲，咁大家可以就咁讨论，即係如果个问题淨係局限喺呢度呢，我相信係大家会容易解决啲嘅。但係当你突然间跳开出嚟就话唔係喎，原来我唔係受22条管制喎、你跟住个问题就係、如果佢唔係喺22条入面，咁仲有乜嘢係可以約束中聯辦去干预香港内地事务呢？係冇㗎喎。基本法唔適用於佢噶咯，其實佢係你就無端端將個問題咧就提升到去另外一個層面，呢個係一個好不智嘅啊，同埋咧即係亦都即係會引起更加多嘅不安啦啊，即係成個社會個公眾係咪即係話我哋喺特首以外，原來特首係一路要向苦手向另外一個機構，每樣事都要問下佢啊，睇下佢嘅意見點啊，佢會監督住你啊嚇。即係完全令，即係我諗係將個問題不必要地複雜咗咯。 係明白，唔該曬你，陳文敏，唔該曬， 係。 陳文敏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我聽到陳文敏說，其實或者吳婉婷你剛才，我想大家的理解都是的，中聯辦和特區政府是沒有從屬關係的嘛。 是啊是啊， 但是 一直都是這樣的理解。 如果根據港澳辦所說，現在中聯辦是代表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的，完全有權力的，那是不是代表現在的中聯辦是有從屬關係的了，是不是呢？ 我就睇唔到，即使係今日即係政府嘅發言，我都認為都仍然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啦。咁、但係我都睇唔到佢哋係代表咗有一個從屬關係喺度嘅，只係即係我會話我哋依家其實立法會又不作為，政府又弱勢底下，中央駐港代表會有一啲咁高調嘅發言咧，就大家就有好多嘅唔同嘅理解啦、再加上特首嘅發言咧，其實就好站在一個中央的角度出發去發言嘛，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地有個這樣的觀感。 好，鐵隔板接待更多客人，亦都有食店不會改動餐台擺位，俾客人坐得舒服。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美方近期攻擊指責世衛的言行，中方已經表明立場，指美國自恃世衛最大出資國，認為世衛應該聽其指揮，是典型的霸權心態。世衛堅持客觀公正，對美方不予迎合，美方就停止捐助資金，是典型的威脅俄詐。美方對世衛的抹黑、攻擊抹黑，沒有事實依據，施壓脅迫，更加是不得人心。耿爽又說，世衛在上週末發起的網上慈善音樂會，為醫護工作人員募捐，獲得極大關注，反映國際社會的主流民意，中方希望美方一些人能夠觀看這場音樂會的片段，感受各方支持世衛、呼籲團結協作的普遍願望，不要站在國際社會的對立面。天氣方面，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内陆和东部沿岸带来多云和有雨的天气，预料该冷风会在明天早上横过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明天早上最高约26度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约21度，吹和缓东南风，明天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将军澳隧道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咁啊，头先都好塞车噶。而家坏巴士走咗，仲系多车少少，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嘅。将军澳隧道去九龙管道里边嘅坏巴士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啲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现时就相当之多车啦，龙尾到观塘绕道。去到九龙货仓附近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又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因为之前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啦，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 洪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九龙的路面方面，旧清水湾道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落去平石村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对开一段呢，净系得慢线可以通车。而家嗰段嘅旧清水湾道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噶。咁至于新界方面呢，西贡公路北行去大网仔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呢就多车。之前咧喺白沙湾嗰度咧就之前咧系近住呢个普通道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其实清咗场噶啦。咁大家西贡公路去大网仔方向，近住打豪敦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噶，龙尾去到白沙湾。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一带咧，现时都系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杯道路一段啦，同埋入境事务学院嗰段咧，亦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咁香港仔隧道咧，之前因为多车啦，不幸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问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相隔了十日之后，第一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限聚令和其他拉阔交距离的措施都要延长一段时间，最理想当然是28日没有本地新增个案，但是如果你是少量的个案，但是没有大型的社区爆发，那这个都可以接受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六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咧，今日评论员你好啊， 你好。 系啊，咁其实港澳办咧仲发咗另外两篇嘅新闻稿啦，咁。我哋又傾下另外一篇啦。嗱，另外一篇咧就係批評郭榮亨嘅，咁就指即係郭榮亨咧，即係身為立會嘅代主席咧，選呢個立會內會嘅主席嘅時候咧，就即係一路喺度拉布啦，並且表明咧，就根據新聞稿所講咧，就係表明咧就即係唔想國歌法通過啦，咁就即係認為佢咧即係成個做法咧就係即係違背咗佢嘅誓言啦，並且都即係當中你見到嗰個語句咧，係啦，個用詞都幾嚴厲下嘅，咁就認為佢即係冇資格再做議員啊等等嘅一啲講法啦。咁令好多人都開始諗啦，就係咪真係會告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甚至係取消佢議員資格咧？咁有一場法律風暴啦，點睇咧？ 嗱，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基本上佢個嚴厲嘅用語咧，都係回歸佢初衷最初嘅發言啦。咁實際上即係是否會引嚟一個法律行動咧，就可能就到真係到時你先攞個法律條文出嚟講啦。但係起碼對我嚟講咧，呢個嚴厲嘅用語咧，事實上就係代表住我哋一部分香港人嘅聲音。兩辦當然佢最重視嘅就係國歌法，但係喺我哋普羅大眾嘅心目中，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条不同的条例都还在等着，譬如我一直关心的一些宾馆问题， 吓，一路关心紧嘅电子烟、加热烟嘅问题，其实都系等紧排紧队嘅。咁尤其是宾馆嘅问题咧，其实就已经系十年嚟啦，已经几届特首都唔敢掂嘅。哦，终于难得系够胆去即系起草个法例嘅时候，到依家就咁样拖住咗。跟下届立法会咧，九月选噶咯，九月之后又发生咩事，我哋都唔知道。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呢一就住即系呢个地篇稿咧，我觉得系即系想将嗰个讨论嘅焦点翻去回归佢哋发言嘅初衷，就系、是、大家去即系关心一下到底立法会内会几时可以选到主席啦。 嗯，系咁啊，各位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何先生啊，何生， 你好，你好， 你好，何生， 我想讲咧。中聯辦你而家夾硬話自己係有個監管權，你話自己有個監管權，咁我想問阿特首今日講嘅嘢，咁不如你唔需要做特首啦，俾去中聯辦做咪得咯，使乜你做特首啫？你根本已經係一個傀儡咯，俾我嘅感覺已經係啦，係咪啊？你何來仲有咩管治香港嘅權力呢？你冇能力唔好做啦。 中聯辦的講法咧，佢話即係香港的自治範圍的事務一般就不會過問， 不會過問，而家過問曬啦。而家你直頭話想要 DQ 郭榮亨添，想揾法律嚟去告佢啊嘛。你揾法律來告佢，我好相信㗎。我哋上邊有啲權力嘅人講嘢咧，香港好多細路仔，好多啲弟弟咧跟住去做嘢㗎。呢啲已經鐵一般的事實啦，中聯辦干預個選舉亦都係鐵一般的事實啦。當時話佢話關心嘅都係嗰日啊，連啊我哋人大代表啊，咪政協啊邊個都話關心嘅，佢都係關心啊。根本喺我哋心目中，佢由頭到尾好似到湯家驊今日講嘅嘢，唉，俾我聽見佢真係。真一個人原來性格轉變，原來真係轉變，可以轉變得咁可惡嘅。 何生，你係咪有第二點啊？你係咪有第二點啊？ 第二點就係 先 講阿康家華啦。 哦， 佢話咧，中聯辦咧一向咧啲隱藏自己嘅，唔想佢係有咁嘅權，但係隱藏自己，去將自己擺埋落喺廿二條裏邊嘅。唔怪之建制派個個都識得跟佢擺喺廿二條裏邊。而家佢發覺唔係啦，我要出嚟啦，我要用我監管權去做嘢啦。咁啊，所以咧。无可厚非的吓、哦，咁、啊、我觉得原来法律政治原来咁丑恶嘅，原来我哋共产党做嘢咧就系、是、做埋晒啲嘢咧系咁，即系俾人哋个观感咧完全系霸权啦、 好，多谢何生嘅意见啦，我哋把握时间听埋高先生嘅电话，高生，高生 喺度， 系请讲，高生， 高生你好， 系，咁就我谂最主要就系话，我即系而家好多人都会带翻上嚟啦。咁、有啲係啲建制派嘅朋友啦，但我希望佢哋打出嚟之前咧，佢哋自己即係上一上中聯辦嘅網站，睇一睇翻中聯辦究竟扮演啲咩角色，佢哋做啲咩任務咯。我記得就係話咧，中聯辦嘅前身就係新華社。咁如果老香港咧，就知道新華社在香港做乜噶啦。佢當時咧就係、是、一個近似外交嘅機構，同埋一個發布中國新聞嘅機構。咁2000年咧就新華社就轉咗做中聯辦啦。咁當時都係就係話個 title 即係個名稱轉咗啫，冇提過任何嘅任務轉咗啦。咁亦都打後由2000年到2018年，呢個特區政府喺不斷嘅新聞稿裏面發放都好啦，佢都提呢個中聯辦根本就係喺呢個基本法嘅22条之下成立嘅。咁就呢個就一路都係我哋香港嘅市民認識嘅中聯辦啦。咁點解會突然之間由上禮拜開始？都明白佢會轉咗自己角色咯， 因為以前啊，特區政府認識唔完全清晰啊嘛。根據林鄭月娥講，係啊， 已經由2000年到2018年，十幾年，特區政府都唔嚟解釋，點解會上個禮拜六嗱嗱臨嚟出嚟解釋，仲搞到即係俾人可笑就係、是你仲三個一個晚上出三個解釋，咁變咗就即係令到香港人就。更加不相信中聯辦有這個能力咯。 好多謝高先生的意見，不如電話裡面就有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軍的。張國軍你好， 張軍你好， 你好，大家好。 港澳辦連發三篇聲明，其中都有再一次嚴厲批評郭榮亨，你見到其實裡面這一排嘅呢啲嘅嚴厲嘅批評咧，背後有啲乜嘢嘅含義咧？政治嘅含義係乜嘢咧？下一步係點？ 可以咁講啦，我相信即係其實即係中央政府都見到，其實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喺香港社會特別咧喺即係立法會裏邊，好出現咗嘅情況就係、是、可以咁講係空轉啊。因為嗱，當然你話個觸發點就係內會嗰個嘅主席選舉啊，但係其實引申嘅問題乜嘢咧？內會嘅主席由上年十月到而家，即係超過半年時間一直聯通咧，其實係令到立法會咧有相當重要嘅憲制功能咧，係未能夠咧喺立法會裏邊咧係去履行嘅，即係通過法律啊。咁呢一個係立法會，大家知道立法會梗係其中一個功能就係立法嘅嘛。但係內會正正因為佢係未能夠運作咧，所以咧啲法例咧係唔能夠上大會，即係唔能夠通過任何新嘅法例嘅。咁所以我諗喺中央政府眼中見到，喂，你而家香港咁樣落去唔掂嘅喎，立法會係因為你一啲嘅議員係做一啲刻意嘅阻撓咧，令到成個立法會可以咁講係半癱瘓。立法會半癱瘓嘅意思代表乜嘢咧？喺香港裏邊個成個社會嘅運作係會受到非常之大嘅影響。亦即系话香港社会究竟系 嗱呢个大家都知啦、啊，你觉得而家做啲乜嘢咧？可以有啲咩办法去改变咧？ 我相信咁，即系当然啦，就系、是、如果一啲人佢喺即系而家有一啲系影响紧我哋成个香港嘅运作、立法会运作，其实你就应该去系咪应该履行翻自己喺基本法嘅下面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嘅职能嘅职责，就系话让立法会咧系可以咧系继续运作。我谂呢一点系任何一个议员基本嘅责任嚟嘅。 咁你觉得，譬如话郭荣亨而家今日已经讲紧啦，系咪要DQ 佢咧，即系取消佢议员资格咧，或者告佢呢、這个即系即系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啊，或者系类似嘅一啲罪名咧，需唔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咧？ 我谂而家最紧要第一样要做咧，就系、是、郭荣亨咧，就系话喺内会里边咧，老老实实咁样去作为一个主持人咧，系选去主席先。我諗呢一個係佢對香港而家佢應做嘅一個嘅責任啦。至於你話喺過去佢喺立法會嘅可以咁講難聽啲啦，所作所為嘅入嘅後果係乜嘢？咁我覺得嗰個都反而係後話。而家點樣俾香港可以係如常咁樣去運作落去？呢一點我覺得反而係最重要嘅事。郭榮亨應該係要呢件事裏邊咧，佢自己係要清楚。 張國軍啊，我聽到都喺個節目度咧，有啲民主派嘅議員都話，其實係你哋民建聯搞出嚟嘅，因為李慧瓊當初嚇你唔好繼續選內會主席，咁你咪可以主持個會議選主席咯。 正正嗱，你一點講泛民咧，或者反對派咧，就講一半就唔講一半。咁當然啦，佢哋而家嗱，大家當時去參選係希望係一個正常。一个公平的制度里面呢去选我们的内会主席的嘛。咁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想象好像反对派这样呢是扭曲或者是瘫痪的制度。现在你见到呢就是说李慧瓊之外其实其他呢就全部他们呢的反对派的人呢就去报名。咁得李慧瓊一个呢就是属于反对派的。咁佢哋正正就说嗱而家我扭曲的制度我唔俾去选个主席直到你退选。咁我哋就選到就係唯一嘅候選人咧，就係佢哋啦。正正就係佢哋想令到個制度癱瘓，從而威逼喺個立法會裏面咧，係由佢哋嘅人去當選呢個內會。 會唔會你哋第一步係漏咗招咧？諗唔到呢個結局，或者諗唔到呢個發展？ 定係你覺得佢哋係濫用或者係去扭曲嘅制度係啱咧？嗱、我覺得你應該要，你反而就諗清楚成件事裏面而家佢哋做嘅事， 因為佢哋嘅諗法就係個制度本身已經扭曲咗啊嘛。 所以就可以矛，所以就可以扭曲。 咁而家大家嗱，大家嘅谂法都系咁，你矛，咁我又矛，大家一齐矛。 我哋点样矛先？喺内会主席选举里边，我哋系根据嗰个议事规则。呢、這个议事规则里边唔系今年定出嚟噶嘛？系由回归前一路到今日回归后嘅香港，我哋咧用紧呢个嘅立法会嘅选举制度噶嘛？你唔可以话因为我而家立法会里边，我哋唔够票选到，所以。我就可以喺立法會裏面用盡一切嘅方法去癱瘓去罵你。 因為你見到嘅就係你喺其他世界不同嘅地方、國家、地區都好，拉布嘅結果係乜嘢咧？咁有兩個結果嘅啫，通常都一個就係你咪俾選民喺嚟緊嘅選舉裏面決定邊個啱邊個錯，用選票決定啦。一係就係妥協啦，大家揾個大家揾個下台階啦。 喺歐美嘅國會裏面咧，儘管係議員拉布咧，嗰、個拉布咧可以咁講，當然佢可以係一日。三日三夜都得，但系唔会系令到成个立法年度里边系瘫痪噶嘛？你睇下欧美有边个国会系可以一年 啊里边咧，系因为你拉布而瘫痪，你都觉得系啱嘅咧，人哋可以咁讲。人哋系可能利用个制度去表达佢不满，但系大家会明白到唔会做一啲嘢咧，系瘫痪甚至系摧毁个制度啊嘛。呢个就系我哋而家香港 嘅。即系国军，即系其实咧就你可以咁讲咧，就系即系其他地方嗰个做法咧，就只系佢哋表达咗有个表态，咁但系最终都系想大家即系推动城市嘅，只不过睇下边一个话事啫，咁系嘛？咁但系依家即系我就想问咧，到底系咪其实头先阿欧嘉伦问你哋最初系咪攞招咧？我调转就想问啦，其实系咪你哋最初？计唔到佢哋咁样出埋谋招啦，我形容为谋招啦。因为其实过去咧，立法会里边即使系唔同政见嘅朋友、唔同派别嘅朋友，但系去到选呢啲委员会主席嘅时候，大家都系即系有商有量吓，跟住就大家有个协商，但系唔去咁样争嘅，争嚟无谓。我喺具体政策里边同你争嘅啫。咁但系今次睇到咧，其实系咪喂你哋系咪太乖啊？其实？ 咁讲啦，喺议会里边咧，当然我谂大家都明白咧，可以协商。亦都可以是一个选举的竞争，但是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呢，我不会协商亦都不会选举竞争。坦白讲，在立法会里面其他的委员会里面有没有协商呢？有。而现在在立法会的委员会里面有没有反对派的议员是担当主席或者副主席的呢？有。这些呢都是协商出来的成果，但是只不过是去到内会这一度的时候，他们是不协商，他们亦都不去进行竞争，而是去令到整个制度是瘫痪。咁呢一個，我相信喺唔單止喺香港，任何世界嘅議會裏面咧，都係唔大家都唔願意見到呢咁嘅事情發生噶咯。 嗱，咁見到嘅就係今日郭榮亨都話啦，即係如果佢係被 DQ 嘅，被取消資格，呢個係佢嘅光榮啦。睇嚟佢唔會話所謂嘅撥亂反正啦。跟住發展會係點咧？你預計？ 當然我就即係、就是、我冇一個水晶球啦。但係當然我諗每一個人要為佢自己嘅決定或者行為咧係負責任嘅。正如我所讲，佢而家嘅所作所为咧，喺香港里边对立法会以至对成个社会嘅运作影响系非常之巨大同埋深远。特别喺而家喺疫情当中咧，我觉得咧呢一个嘅所作所为咧，对我哋香港影响咧系非常之大。所以当然啦，我冇办法去左右佢作任何决定，因为过去劝又劝过，讲又讲过，闹交又闹过。但系当然佢可以继续坚持己见，但系当然。佢要为佢自己嘅决定去承担佢嘅责任咯。 好，咁今日唔该晒你，唔该晒张国军。张国军咧系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吴婉婷点睇咧？ 都系啦，即系佢都系翻翻去讲翻佢立会个选举嘅问题啦。不过我会期望咧，其实听到嘅系更多建制派对于今天其实两版发言到去特区政府出咗三次新闻稿，又有传啲流风出嚟，又话边一边个局长可能要起身啊咁。我会想听多啲，知多啲咧，建制派到底会打算下一步点样去做，即系帮个社会收科。实际上继续咁样去纷纷扰扰，净系围住个22条，大家又再讲多一个礼拜。实际上我哋系即系对推动件事系冇帮助噶嘛。 但系睇到即系港澳办嘅声明咧，嗰种严厉嘅语气咧，似乎。是不会那么简单收科的，可能真的会某种程度某种办法 会告他违反宣誓，或者是真的可能有一个取消资格 的情况出现 都会有可能的。 是啊，即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两办的发言越来越严厉，跟着郭荣亨一方他们都不会半步不让，甚至乎说自己会很光荣。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光荣啊、人生有意义啊，这些呢就全部都跟啲有可能违法的可以是挂钩。我对于这些说法是有些担忧的，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咁但是中间我们是不是有人可以去帮手？即我成日都讲呢，议会的工作即政策推动的工作，实际上是有需要有人愿意站出来去协商沟通。但头先呢张国军讲得很清楚了，就住在这件事里面呢，是似乎有人是不愿意去沟通。咁大家硬碰硬，到底最后受利益受损嘅系边个咧？其实都系我哋整体香港人啫嘛。 叶明诗小姐，请问你知唔知道以下落嚟呢首乐章叫咩名咧？ 香港小姐， 咁呢首咧？ 吸烟危害健康啊！ 咁呢首咧？ 呢首唔识喎。 等我哋话俾你知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叶荣诗， 手下留情。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伍婉婷啊，我哋講翻啲疫症之下嘅一啲新景象啦。大家而家就留喺屋企，跟住翻工咧都係喺屋企做嘢咧。咁、好多人會諗啊，都幾好啊，慳翻啲時間啦，慳翻啲交通時間啦。咁而且又唔使走嚟走去嘅時候，都好似方便咗啲。不過咧，原來即係殘酷嘅一個現實就係發現咧。原來有好多人咧，留喺屋企，大家對住多嘅話咧，都會有好多暴力嘅。我記得咧，即係以前啊，正常即係唔係疫症之前咧，都發覺我諗起一件事，就係好多啲男士啊，尤其即係明明放咗工咧，佢都唔翻屋企喎。問佢做乜事啦，咁佢就話：翻到屋企咧就有好多嘢做嘅，對住啲仔女咁啦。咁所以咧就好中意翻工嘅，個個都好中意翻工，就係其實好中意即係逃避嚇。即系喺办公室里边逃避一下， 系喺办公室度办公。 系啦，咁所以咧，嗱呢排咧就系发觉原来咧，喺疫症之下咧，家庭暴力系增加咗嘅，大家一齐做嘢，一齐喺同处一室之下嘅时间多咗，原来家庭暴力系多咗。 事实上系啊，即系因为系不同嘅服务单位都指出有咁嘅情况啦。咁而我哋都好容易想象嘅，一就系香港地，我哋即系地少人多。各个间屋都系好细嘅，咁可能根本一转身你又见得翻佢啦。再加上系以前咧，可能系大家收工翻嚟系对住几个钟啦，但系依家执唔执屋、冲唔冲凉，你挂住打机、坐床食零食、有冇换睡衣，呢啲都可以系嗌交嘅理由。而咧，我更诧异嘅咧，原来嗰个情况咧就唔系净系我哋香港， 实际上系 全世界都系啊，甚至乎我最初我有上海嘅朋友咧就同我讲话，有朋友去要排队办。离婚证，咁但系因为疫情底下出唔到门啦，但系咧佢登记咧，原来都已经系嗰阵时系已经系三月头啦，就话俾我听话排到四月尾都未排到。咁我当时话哇，上海嘅情况咁犀利嘅，根本原来系全世界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咁所以其实即系翻翻去就系我哋到底喺面对疫情底下咧，其实我哋同身边人嘅相处，我哋嗰个面对嗰个压力咧，系咪有方法去疏解？坊间有冇一啲人去帮紧手？去做呢件事，甚或会唔会系我哋一啲服务单位本身个服务不停地提升嗰个需要，咁都已经爆煲啦。佢哋都一样。 各位听众啊，有咩即系最近发现嘅一啲家庭聚得多都会有问题嘅事情咧，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务院港澳办连发三稿，强调中联办完全有权力和责任对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政治体制正常运作等行使监督权。港澳办亦都表示，香港警方根据事实和证据，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明、李卓人、梁国雄等15名犯罪嫌疑人，是维护香港法治、秩序同埋社会正义的正常执法行动，港澳办坚决支持。港澳办又点名批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指佢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郭荣亨同其他反对派议员故意拖延。郭荣亨回应话，若果可以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同埋捍卫法治而被取消议员资格，是他一生的光荣。原定星期四午夜届满的一系列加强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娱乐场所停业令，将会再度延长14日至5月7日，而食肆就不再需要限制入座人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市民繼續忍耐，又表示當局執法會一視同仁。有市民認為有需要延續限聚令，減低社區傳播風險，亦都有市民認為措施影響市民生活。對於政府星期五起不再限制餐廳入座率，有餐廳考慮在餐台之間設隔板接待更多客人，亦都有食店不會改動餐台擺位俾客人坐得舒服。新加坡因應當地的新型肺炎疫情，延長局部封鎖措施至到6月1號。有關措施包括暫時關閉大部分工作場所和學校等，原本暫定下個月4號結束，但當地新增病例近日明顯增加，總理李顯龍說有需要將措施的有效期延長多4個星期，認為有助減少社區感染，並確保病毒不會從外勞宿舍大舉殺入社區。他又說當社區疫情受控，政府才會考慮微調或者是放寬措施。新加坡單日新增超過1100宗病例，累積個案突破9100。衛生部說大部分確診者是宿舍入面的外地勞工，佔全國累積個案3/4。港元下午觸發聯繫匯率機制下7.75港元對1美元的強方兌換保證，是2015年10月之後強方兌換保證再度被觸發。金管局從市場買入美元，沽出總值15.5億港元，連同今日減發的50億港元外匯基金票據，總結餘在今個星期四將會上升至到606億港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近期港元匯率偏強，主要由於市場套息活動和股票投資相關的港元需求增加，財政開支增加亦都令到港元需求上升，有關操作完全符合聯繫匯率機制的設計，亦都證明機制有效運作。他補充，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環球經濟風險不斷變化，金融市場仍然會出現十分大的波動，金管局會繼續監察市場情況，維持香港貨幣和外匯市場有序運作，確保貨幣穩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初時能見度頗低，氣温由明日早上最高約26度顯著下降至明晚最低約21度，吹和緩東南風，明日漸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清涼，風勢頗大和有雨，下週天色逐漸好轉。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窄长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窄长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而家只是隧道入口比较多车些少，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亦都塞返出去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龙尾就近裕民坊。路面的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现在还是慢车的。提一提你，在旧清水湾道因为要做水管维修，往平石方向跟住彩云商场只是开放慢线，驾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 啱啱收到最新的一宗消息，就是有关交通意外的，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近国际金融中心。重复一次，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国际金融中心。另外较早时提到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长街慢线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我是广东广西的梁景国。疫情发展到而家咧，大家其实都好闷嘅。但系我想讲，一定要坚持落去。坚持落去唔系净系为咗我哋自己，亦都为咗我哋最辛苦、最前线嘅医护界。我哋大家一齐保护自己，保护佢哋，继续坚持。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伍婉婷， 系 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喺疫症之下啦，大家多咗留喺屋企啦，意想不到地咧，家庭嘅争执啦，家庭暴力系多咗嘅。多个不同嘅志愿机构啦，收到嘅求助电话咧，呢两个月咧一路系增加紧嘅，即系拗嘅嘢咧，包括就系由出街应唔应该戴口罩啦，漂白水点样沟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好不幸地有好多人都失业或者面临停工啊等等咧，都会令到即系精神紧张啦，争拗多咗啦，然后啲细路仔日日喺度喺屋企玩咧，咁都令到唔少嘅父母都。有啲困擾添，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佩珊啦，廖佩珊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哋接觸到嘅情況係點啊？求助個案又如何？ 我哋求助個案都係多咗嘅，咁我哋睇翻即係關於家暴嘅求助咧，其實我哋平時即係平均每個月大概五個個案左右啦，咁但係我哋淨係睇翻三月咧都有成十五個個案嘅，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我哋同事都一路察覺，咦好似即係越嚟越多家暴嘅即係受害人嚟揾我哋去幫手咯。 多數係啲咩問題啊？ 冇啊，其實都係一啲嘅爭拗嘅。咁當然，即係我諗頭先，即係其實都講咗好多。多咗時間喺屋企，其實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嘅拗撬，甚至乎一啲其實本身即係關係可能已經係有衝突嘅，即係家庭啦。咁因為真係多咗時間喺屋企啊嘛，咁亦都因為即係我諗除咗係嗰個疫症唔出街之外咧，亦都有啲人係因為失業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其實冇公開或者開少咗工，咁亦都多時間喺屋企，精神啊、情緒啊呢啲亦都係壓力好大。咁就好容易，其實有啲咩嘢就會即係去發脾氣，甚至乎就係即係越嚟越犀利嘅脾氣。咁譬如可能係喐手啊咁，咁我哋見到呢啲都多咗咯。 廖佩珊，咁其實依家嗱，第一咧就本身喺個疫情底下咧，可能你哋嗰個服務嗰、那個時間或者人手咧都會有受影響，但係同一時間有個求助個案多咗，實際上你哋依家有冇自己都面對喺呢啲服務需求上面嘅壓力咧？又或者係會唔會有啲 shelter 根本都即係啲可能係一啲嗰、那個支援站咧都冇開，變咗就全部壓力落咗喺你哋前線嘅同事身上咧？ 一来啦，因为其实个疫情关系咧，我哋其实已经中心我哋唔去开放，同埋就係一啲面对面嘅服务咧，其实我哋停止咗嘅。咁但係譬如我哋条热线啦，我哋啲辅导嘅服务咧，我哋都会继续嘅。咁但係就即係譬如转咗係用电话嚟到去做囉。咁当然即係我諗好多即係我諗做开一啲辅导工作嘅 同工其實都會明白，有陣時有一啲你未必淨係說話可以表達得到，譬如可能當一個人好傷心嘅時候，你去拍下佢背脊啊，你遞張紙巾俾佢，其實都係一啲嘅即係動作，讓對方感到舒服咧。咁呢啲其實即係將佢轉曬做即係電話等等呢啲咧，其實係爭咗一啲嘅。咁但係即係都冇辦法，我諗我哋都要平衡，即係嗰個公共衞生同埋即係喺服務嘅嗰個需要，我哋要做一啲嘅平衡。咁我諗即係啦，呢個係一樣啦。另外我哋都睇。睇到嘅咧就係、是、譬如就係嗰啲 shelter 啦，即係嗰啲庇護中心啦。有啲姊妹咧，即係有啲婦女同我哋講咧，雖然佢係面對緊家暴，但係佢哋唔係好夠膽入去嘅，因為佢哋都擔心咧，因為 shelter 裏即係庇護中心裏邊都多人啊，咁佢哋擔心會唔會係受到感染咧？咁有啲人係因為咁樣嘅考慮咧，其實佢哋就寧願唔住即係庇護中心。咁就我哋就會諗一啲嘅方法，譬如如果佢真係好決斷想要搬離開。屋企嘅咁但系咁就即系揾地方啦。咁譬如佢唔够钱嘅，我哋会有一啲紧急嘅支援金啊，可以系即系去做一啲嘅周转，即系帮佢去即系俾咗一啲即系紧急嘅需要啊，譬如揾笪地方去住住先啊。咁甚至乎有一啲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而家都睇紧，其实酒店都相对地唔系咁贵嘅时候，会唔会可以都系一个方法？譬如可能系一啲即系等佢哋同即系妇女同啲小朋友出嚟，可能短暂住住酒店先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我哋睇。睇紧可以点样去支援嘅方法咯。 会唔会同社署去沟通一下，即系请佢哋去帮手去协调啊？因为其实啦，譬如我哋喺疫情期间，我哋需要有啲隔离措施嘅，咁实际上都已经系有个别嘅酒店去同紧个 team 人去倾啦吓。咁但系跟住依家，其实我哋亦都面对紧一啲个别家庭嘅需要，有冇条件话啊？不如揾社署去同你哋倾，就好过你真系自己要喺嗰、那个恒常嘅服务开支里边咧攞一个咁嘅紧急援助金咁样俾佢哋啦。 哦，其實咧，嗱，我哋自己機構就唔係即係社署資助嘅，所以我哋根本上就冇呢啲嘅即係恆常嘅開支。咁其實我哋講緊嗰啲緊急援助金，其實都係各方有心人即係捐款嚟到俾我哋嘅。咁社署本身即係我諗，其實亦都真係好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即係協調嘅一啲工作，甚至乎即係我哋講緊政府嗰個抗疫基金有好多錢，唔知擺咗喺唔同地方嘅時候，會唔會都諗下即係可能係俾即係有呢啲即係需要。嘅即系受害家暴嘅受害人住酒店都可能系一个谂法咧，因为其实呢个亦都帮紧酒店业，即系佢哋嘅即系一啲嘅生意啊等等呢啲咁。咁系咯，即系如果譬如讲紧社署嘅话，另外一个就系、是、其实综援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我哋而家见到喺疫症爆发，咁因为即系社署嘅服务亦都即系受有限制啦，变咗其实系可以想去即系搞综援嘅时间咧系将佢缩短咗嘅。咁但系而家。見到個疫情其實亦都多咗人係有需要去申請綜援，咁變咗咧，其實亦都多咗人，但係你即係服務嘅時間又短咗咧，見到其實係排得好長嘅。咁而家我哋見到話，即係由申請去批嗰個時間咧，係仲要成個月，其實係仲長咗咯。咁我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問題，其實都希望即係社署可以去即係正視咯嚇。 係啦，即係以前咧，平時申請綜援要幾耐時間㗎？ 其實唔耐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係即係都真係好長咯，同埋我哋亦都見到有啲情況，即係當然係咪可能係即係唔同即係喺綜援裏面可能唔同嘅人佢哋嘅信息會有問題。譬如我哋有婦女咧係同我哋去講翻，就係因為佢係家暴啦，佢想即係屋企攞開綜援嘅，但係佢就想分開。即係分開户口，佢自己個別去申請。咁但係保障部嘅同事就同佢講：你搞咗離婚先啦。咁但係即係你要證明你點解要去分開嘛？咁所以就同佢講你要搞離婚。咁但係其實我哋嘅姊妹就面對，因為家事法庭都唔開啊嘛。係咁你其實係連離婚 都 唔 得 咯。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都即係再之後去問翻咧，原來都有一啲係酌情，甚至乎去到嘅就係基本上個人啦，即係家暴嘅受害人，或者即係佢自己講，因為家事法庭唔開，所以我攞唔到呢一個嘅證明。我自己做一個聲明，其實喺保障部嚟講，原來係得嘅咁。咁但係我哋又見到原來唔同嘅同事有可能，即係佢啲政策啊，嗰啲點樣樣去掌握處理，又好似有啲唔同嘅做法咯。 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離婚，個家事法庭唔開嘅話，都係變咗係直接令到啲婦女係攞唔到綜援嘅咯。 其實咧係有啲位可以做嘅，最後我哋個個案咧，我哋同事就叫佢不如你試法援啦咁樣。佢家事唔得，佢家事法庭唔得，你試法援，你去法援嗰邊去申請啦。咁佢就咁樣樣去處理咯嚇。咁但係其實。 係啦，但係其實原來係即係社署都可以，譬如話你可以有一啲分居嘅證明啦，甚至乎你真係攞唔到呢個分居證明，你自己去做一個聲明咧，都係可以，都係接受嘅。咁我諗呢啲位其實就可能我哋喺個案，即係我哋嘅個案面對嘅，即係保障部嘅同事，佢又未必真係咁掌握佢自己即係部門嘅一啲嘅即係政策啊或者做法咁咯。 廖先生，其實咧就情况都几辛苦喎，因为一咧就系家事法庭又话唔开啦，咁然后有一啲shelter 又未必提供到足够嘅服务啦，咁你哋嘅同事亦都面对好大压力啦。我想请问，依家其实所谓家事法庭唔开，系咪完全唔开，定还是一啲去到好紧急嘅个案，你哋要提供到足够嘅理据佢先开咧？同埋法院又好似话啱啱就其实上个月就讲咗话会考虑视像听取陈词咧，系可以有部分嘅工作可以仍然在疫情底下去延續的，咁到底在呢一個月裏邊，佢哋有冇強化到服務呢？ 我哋睇翻咧，因為其實二月嘅時候已經見到即係法院唔開啦，咁曾經三月嘅時候咧就開翻個零禮拜，嗰、那個開咧就係、是、其實就可以讓大家去攞籌嘅，即係攞籌去交表，係啦，即係家事法庭嗰啲交表。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個情況就係、是其實我哋啲婦女，即係我哋啲個案啦，佢哋要朝早七點幾就已經要去排隊，因為其實好多人，咁佢哋話八點幾已經派曬全日嘅籌噶啦，咁。而嗰個派籌只不過係去家事法庭嗰度去遞表啫，都未係做到，就係話即係你即係因為我諗你知道，即係由遞表去到你真係處理到跟住正式到排期去上庭，其實都仲係一段時間。咁佢哋而家講緊去遞表，其實都係已經好困難咯嚇。 係啦，廖佩珊，咁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剛才講到就係已經去到離婚嘅階段啦，唔可以一齊住嘅階段啦。咁但係都有好多家庭嘅就係、是。嗌殺多咗，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嗰個階段。你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建議俾佢哋，可以大家可以即係互諒互讓容忍到咧？ 我諗即係最主要嘅就係即係我諗互相嘅尊重啦嚇。即係當然我哋作為婦女團體，我哋會見到即係點解屋企會咁多即係衝突，或者即係點解甚至乎有暴力嘅發生，其實都好多時候係一種即係覺得男尊女卑嘅一種即係背後嘅一種思想作祟，即係覺得啲即係屋企嘅事係即係要話事，或者即係所謂嗰、那個 bread 即係女性係做一個即係照顧嘅責任，男性係一個揾錢嘅責任。當呢啲即係譬如可能係調轉咗嘅時候，即係或者男性分做唔到呢一個所謂即係揾錢嘅時候，就可能佢自己個心理上面都會有好大嘅即係質疑啊，咁唔開心啊，或者即係覺得呢個疫情底下嗰、那個照顧女性嘅照顧未必就唔係做到好全面、好足夠啊咁。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嘅，其實成個家係即係大家都有份嘅，即係其實呢啲照顧嘅責任。唔應該係大家即係共同去承擔，咁變咗即係你唔需要將個壓力係落曬喺某一方嗰度。我哋都見到有啲個案咧，就係因為當個男士佢失業揾工，即係收入係少咗咧，其實個太太就出去做嘢。咁但係當個太太出去做嘢，希望可以幫補家計咧，阿丈夫就懷疑佢有婚外情。咁我諗好多呢一啲其實可能係即係好猜疑啊，或者即係覺得因為即係自我嘅形象係差咗，或者即係覺得做唔到。即社會上邊對於男性嘅嗰種嘅即係形象嘅話，咁覺得唔開心啊，咁好多用時候就會將佢發脾氣。咁我諗其實要將呢啲所有嘅即係所有定型嘅諗法，其實係去拋開，即係真係開放個心，大家即係真係互相尊重，睇翻呢個係我哋大家嘅家，我哋大家一齊去即係打點，一齊去照顧。咁我諗呢一個其實都會讓即係家庭裏邊所有嘅人會嚟得舒服啲咯。 明白，好多謝你，多謝廖佩珊。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唔該曬。嗱，剛才我哋都提到咧，就係家事法庭係停開咗嘅，咁個影響係點咧？嗱，電話裏邊咧有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葉巧琪， 係 你好， 你好 啊，葉巧琪。咁而家家事法庭即係暫停，係咪完全停曬嘅？係點樣？ 其實就唔係嘅，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家事法庭咧，其實就係同高等法院其實都係一樣嘅，就係、是除咗一啲叫做英文叫做 urgent and essential 啦，即係緊急及必須嘅一啲案件咁樣咧，即係呢一啲緊急及必須嘅案件咧，係法庭係依然會聽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法庭咧，就我所知咧，其實個別嘅法官咧，佢哋。 都會係就住嗰個案件嘅性質咧嚟到去睇下，即係佢哋會衡量嘅，即係究竟哦呢一、這個究竟係咪 urgent and essential， 係咪緊急以及係需要嘅，咁而即係會作出適當嘅處理嘅。另外咧就係、是法庭都用好多咧就係、是文件上面嘅方法嚟到去處理嘅，因為你知去唔到法庭噶啦，咁但係可能有一啲係一般啲嘅指示咁樣樣咧，法庭咧都會喺即係按照大家文件上面嘅陳述咧嚟到作出一啲指示咁樣樣噶。 嗯，而且其實咧，就法官喺三月嘅時候咧，都有即係好難得一次咁樣發表咗一個聲明啦。咁就話即係以依家咧就係一個比較保守嘅做法咁樣去處理個法庭一啲必要嘅聆訊嘅。咁但係譬如我哋頭先聽到家事法庭嗰度咧，其實實際上我哋面對緊真係有好多即係家庭嘅需要喺度。其實會唔會有條件係再即係加強翻一啲透過即係網絡科技可以幫到手，譬如係利用視像會議咁樣去處理一啲需要嘅案件咁咧？ 網絡方面，即係譬如可能係視像啊嗰啲咁樣樣，暫時喺家事法庭咧，我諗就真係比較難一啲啦。呢一個咧就歷史積落嚟嘅問題嚟㗎啦，因為咧香港即係judiciary 即係司法機構入邊咧，即係佢哋嗰個即係配合唔到個條件啊，因為其實你都知道高等法院咧都係得一個1001叫做 technology court， 即係技術即係技術性，即係可以做到視像嘅一個法庭。咁基本上喺 family court 即係家事法庭嗰度咧係冇嘅，咁好難做得到嘅。但係以我自己即係個人所知道嘅，即係家事法庭其實好多法官佢哋都勤力嘅，因為咧即係每一個法官佢哋自己都會睇即係邊一件案其實係叫做緊急及呢一個必須咁樣樣啦。咁每一個人都有啲準則嘅。咁佢哋都即係以我知道，其實佢哋都每一天都好勤力喺度嚟到去睇緊。如果佢哋覺得哦呢一、這個佢哋睇緊呢一件案件，佢哋覺得都係緊急及必須嘅，佢哋係會即係照俾指示咧，係會開庭嘅。事實上我自己都即係去過家事法庭嘅。咁當然啦，就唔可以話好似係冇疫情嘅情況之下，即係天天都進行曬所有嗰啲聆訊。有一部分可能是需要押後啊，或者有一部分是延遲了咧，就是即係都無可避免的啦。嗱，頭先我都聽過廖小姐講，就是話佢哋要攞籌啊嗰啲咁。嗱，以我知道其實明嘅，你如果要而家呢一個時間咧。你要申請離婚嚟到去做全檔咧，事實上的確係做唔到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明啦嚇，即係你申請離婚未必一定係即係屬於緊急，即係嗰個申請遞交呢個申請書，未必一定係屬於一個叫做緊急及必須性嘅嘢啦。因為就算你遞咗，以一般嘅情況嚟計，你遞咗嗰個離婚呈請書，都唔代表你今天遞，明天你就可以離婚㗎，都要經過一個即係都要經過一個過程咁樣㗎。咁但係照我知道嘅咧，就係、是。關於即係譬如甚至乎係頒布暫准離婚令呢啲咁樣嘅事件咧，家事法庭都喺3月30日之後咧就將佢納入為呢、這、一個即係 urgent and essential business 嘅一部分，即係話屬於緊急及必須嘅事情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其實法庭而家都照係頒布緊呢啲暫准離婚令嘅。咁所以即係佢哋都係處理緊好多。即係積壓落嚟嘅一啲案件， 即係話而家嘅狀態之下，我想離婚而離唔到，或者短時間離唔到，其實有啲乜嘢影響啊？通常你見到， 我諗咁啦，大家可能要知道嘅就係、是。離婚呈請咧，其實只不過係第一部分嘅啫。有好多嘢係需要解決嘅。事實上可能即係喺離婚嘅過程裡面個配偶咧，可能喺起先嗰個時間，譬如可能佢哋係未曾解決到嗰個附屬製造嗰個問題之前咧，其實佢哋可能都。暫時都仲係需要，就算千不怨萬不怨咧，都可能仲係需要同一屋檐下嘅呢一啲情況，其實 不少嘅，其實唔少嘅。咁、所以即係唔係因為個疫情嘅問題要佢哋係即係同一屋檐下咯，係有疫情或者冇疫情咧、其實係因為嗰個離婚嗰個程序咧係需要解決好多嘢咧，佢哋都可能係暫時喺得到完全離婚令之前咧，有機會如果係即係真係。客观的情况不容许的话呢，可能他们都是需要暂时住在一起这样的。叶、 小姐、我简单地问，譬如好像刚才廖小姐讲的那个情况，她那个离婚申请实际上是影响了她的综援户的分户，其实要即时解决她的面包的问题的、这些都可不可以是一个叫做紧急个案的考虑，可以给到她一个即时处理的呢？ 嗯，这个呢会是在归类在我刚才呢其实讲的就是第一看那个案件在哪个法官那里处理啦。咁因为其实judiciary 即是司法机构那个指引就是你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做的就是紧急及必须。咁法官会就住那个案件，因为每一个案件呢其实它的案情都不同的。我绝对相信呢就是家事法庭的法官，咁他在处理个别的案件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他们这里解决那个这个面包那个问题呢是属于这个叫做紧急及必须的情况呢，他是会 call 起这个案件来到去做这样的。譬如我举个例子，即假设他看到那个案件那里可能那个家暴情况好严重啊，即是可能即是三日唔埋两日就可能会即是搓得口角嘅移动舞咁样嘅，咁佢哋係有需要呢係尽快或者係快速啲嚟到去解决呢一个咁样嘅案件嘅。咁我諗个家事法庭嗰个法官呢係会依照呢一个原则，佢会觉得喺呢个 case 上面呢係会有喎，係会有呢一个紧急及必要性喎，咁係咪攞起嚟到做囉。但係可能另外一啲案件佢可能係雖然同一屋檐下，但係佢和平相處喎、即係大家即係河水不犯井水喎、咁呢個可能呢就係冇咁即係緊急， 即係都有彈性，唔係話即係鐵板一塊嘅， 都要嘅、其實一定要容許法官呢佢自己有一個即係酌情權囉。 明白，好，唔該曬葉巧琪， 唔好咁講啦， Thank you， 好， 拜拜。葉巧琪係大律師公會副主席啊， 系 系咁啦，我谂即系刚才讲到就系、其实喺疫症之下，大家相处多咗，反而喺好多地方离婚多咗咧，咁都我谂可以换转一下心情嘅，可以试下如果得嘅话，换下心情，即系珍惜多啲同家人相处嘅时光咯。 系啊，其实即系刚才我哋用咗好大篇幅都系讲夫妇之间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换位思考嘅，唔单止系男性女性嘅角色啦，我哋去处理同小朋友之间嘅关系都有个咁嘅需要喺度啦。咁、以及咧其实社福界更面对一个问题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嗰啲家庭嘅问题咧，其实实际上有好多啲有特殊需要嘅家庭，或者甚至乎是一些即未婚少女，即未婚怀孕少女的需要，其实今次我们都没有机会去讲到很多。 是啊，还有很多的即真的一些、真的有心情的问题或者心理的问题，有很多面对面的一些咨询 或者辅导、都是取消了的。那这件事都 是都可能影响很多人 的一些心理状态。 是、希望能够可以即尽快可以提高到这方面的服务。当然我们资讯科技的、支援是重要的、我们这方面的制后咧就唔系净系法院噶啦，整个特区政府都系噶啦。咁、希望能够可以各方面都提升咯。 咁希望系咁啦，同埋快啲完咗吓呢个限聚令啊，或者系居家即系隔离嘅呢个政策啦。今日唔该晒吴婉。